想，从游翻至左欣赏，从未躺进花上贴身素养，怎会当寻常？从未听你的舞姿，撩动花瓣的声响，从未真正放手，所以以为拥抱会漫长。常幻光才遇，要是未曾尝清这心愿，星不会转，风不会穿，因此太稀罕继续相恋。常幻光才情愿，闭着目承认故事看完，什么都不算什么，即使你离得多远，也不好好远。从未等你的眼睛，从梦中看到苏醒。从未跟你畅泳，怎么知道高兴会忘形？从未跟你饮过冰，零度天气看风景。从未攀过雪山，所以以为天会继续晴。常幻光才遇，要是未曾尝清这心愿，星不会转，风不会穿，因此太稀罕继续相恋。常幻光在情愿，闭着目承认故事看完，什么都不算什么，即使你离得多远，也不好好。常幻光才遇，要是未曾尝清这心愿，星不会转，风不会穿，因此太稀罕继续相恋。常幻光才情愿，闭着目承认故事看完，什么都不算什么，即使你离得多远，也不好。